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今儿超体继续跟大家来聊跟冬奥有关的事儿，是吧？这个很快冬奥会就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那其实在这样一段时间里边呢，超级体验团包括我们的界内界外节目都在持续不断的跟大家来介绍和冬季运动项目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比赛项目。 是，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哈。这样今天我们继续来介绍今天这一项运动，挺有意思的。冰球。 冰球 、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冰球这项运动。 冰球比赛对抗剧烈，手中还握有球杆，装备防护武装到牙齿，女运动员、守门员和青少年运动员还有特殊规定。球场内有9个争球点和5个半径为 4.5 米的争球圈，中心争球点是蓝色，其他所有争球点都是红色。每局开始和每次比赛停止以后都将进行一次争球，双方各6人出场，比赛共进行3局，每局竞比赛时间20分钟，局间休息15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首轮比赛为5分钟加时，各4人出场，其他轮次或铜牌争夺战加时赛为10分钟，金牌争夺战为20分钟，均为5人出场。加时赛实行突然胜利法，一旦进球比赛即时结束，加时赛仍平局，射门比赛决出胜负。比赛中换人次数不限，没有名额限制，队员犯规处罚非常严厉，小罚对小罚，大罚违例、严重违例停赛，受罚队员需要待在特殊区域，守门员被判小罚，由场上其他队员代替受罚。 通过刚才这段录音，我们大概其了解了一下冰球哈。这个冰球，论论之前采访过很多冰球的，不管是大众选手啊，还是什么职业运动员啊、退役选手啊，是吧？说一说你对冰球的这个理解啊，冰球这项运动 理解啊， 理解。 我觉得冰球这项运动啊，挺难理解的，挺难 理解不了，是吧？ 理解不了，挺难理解。其实我对冰球的了解，其实还真的是从这个我们这个冬奥周期吧，开始的。因为其实为了这个准备冬奥会啊，其实我们民间哈，包括这个政府层面，在冰球的这个推动、冰雪事业的推动方面啊，一直做了很多的工作。其中我觉得对很多的这个冰球迷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咱们北京现在有一支冰球队啊。 北京有一支冰球队 啊，昆仑红星 啊，嗨 啊，昆仑红星， 昆仑红星 冰球队哈。 那应该是他参加的是 KFL 吧 ？KFL 啊的比赛啊，他应该是参加成立之后打的第二场比赛，我当时去现场看来的啊，就为了看那场比赛，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 哇，可以， 从此对冰球有了解哈。我就 看懂了吗？ 看懂，将将看懂。 你要说我这个打断论论一下，插一脚，我也去看了一场昆仑红星队的比赛 哦。 对，我不知道那时候他打的第几场，在北京，当时是一家广告公司，好像是这个比赛类似于像这个赛事广告的运营 哦， 包厢票 哦，哎，你看包厢， 你看包厢票， 凡尔赛了，这个 包厢 票， 没人去 哦， 那是好几年前了，应该也是刚刚成立的昆仑红星队，这个朋友就说：“哎，算你要不要来看看冰球？包厢票。”我对冰球当时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 了解， 不了解。 嗯， 但我觉得包厢好像是有点 厉害 啊。我说：“哎，包厢坐几个人？”说这帮只能坐10个人吧，大概是。我说：“那都有谁啊？”说：“没人，就咱们几个。”我说：“那去，没进过包厢，那得进一次。”就去了这个包厢。 哎呀，吃的真好吃啊！哎呀，饮料也多啊，小蛋糕 是不是 各种点心也多。然后呢，包厢里边呢，真是那次是第一次这个见识了啊！包厢里边有这么一个室内的， 嗯， 从那个有一小门儿。门一出去就玻璃门啊，一出去呢就下面还有看台，有三层沙发看台，也是属于这个包厢的，就你可以在里边看，你也可以出去看，那出去就有气氛，但里边更暖和，因为外边是冰场嘛， 是， 哎呀，我就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吃吃喝喝，吃吃喝喝， 一直在体验，好好体验包厢啊！ 一场比赛没看，这是怎么回事？谁赢了最后？进几个球啊？这谁跟谁打呀？ 是， 就是那是第一次去看冰球比赛。不是说看不懂，是真看不懂。不知道球在哪儿。 哎，对，我觉得就是在现场看冰球，包括电视转播看冰球，第一个挑战，第一个很大的门槛就是你要找球。 对，这在哪儿呢？球？ 很多情况下你看不见球在哪儿， 看不见，就只能听见声音，咣咣咣打的那个声音，看滑行的声音，球呢？啊， 对，尤其是这种大力射门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一个动作就是那球去哪儿了？啊，是进了吗？还是被门将啊，被这个守门员啊，给抱住了？还是被谁给拦下了？ 啊， 就很多情况下需要反应。所以我就冰球运动说，这个刚孙杨问说怎么理解啊？我觉得非常难理解，就是我觉得这个运动啊，一定是你必须要建立在对整个的运动的规则啊，包括场面，你经常得看，然后才能去好好的真的去理解这个运动啊。你要如果经常不看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情况，你找不着球在哪儿。那经常看的他们出现这个情况，马上就知道这个球应该朝向哪个方向去飞啊。他们就是一种其实是用惯性反应了哈，就比如说我们有一种所谓叫下意识的动作哈，比如说我们拿起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可能都是下意识的。有很多经常看冰球的人，他们找球在哪儿，其实他们是下意识的，他们其实可能也肉眼捕捉不到这个球具体是怎么飞的啊，但是他经验很丰富，下意识就知道啊，这个球应该是去向哪个方位了。 对，你看我俩都从第一次观看冰球的经历哈，认识到了冰球，也就近几年的事儿。但说实话，说到冰球的历史太长了。1783年 啊， 1783年啊，当时是创造的这个新的这种冰上运动啊，叫冰球。那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冰球，这个英文啊，其实不是叫 ice ball， 它没有 ball， 它叫 hockey， 大家自己知道，曲棍球， 曲棍球 啊，其实应该叫做冰上曲棍球， 哎， 啊，这样来理解， 对，所以从这个Ice Hockey 啊，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冰球的由来是什么运动演变而来呢？其实就是曲棍球演变来的。刚虽然说这个1783年，它的发明者是谁呢？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英国人，英国的留学生啊。说这个英国的留学生，他当时去哪儿留学呢？去加拿大留学。 嘿，在英国发明，所以这项运动变成了加拿大发明，发源那叫起源地是加拿大。 哎，对，但我们都知道加拿大人他不玩曲棍球。英国人玩曲棍球，那个学生呢，他曲棍球打特别好，结果去了加拿大之后呢，因为加拿大冰天雪地哈，冰雪一直很发达，就开始滑冰，哎，滑冰也挺有天分，滑的也不错，哎，想这个这儿打不了曲棍球，但是这儿这么多冰场，我能不能在冰上试试来玩曲棍球？就把两者一结合，就变成了冰上曲棍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 冰球。 嗯， 哎，这个太有意思了啊！就是论双事，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过多的来介绍一下。这个不厌其烦的叫冰上运动哈，它都是来自于生活。英国人喜欢打曲棍球，到了加拿大去留学也好，干嘛也好，想玩这项运动，冰天雪地没得玩，就变成在冰上玩曲棍球， 哎， 就变成了冰球，冰上曲棍球。你知道短道速滑是怎么来的吗？ 短道速滑， 其实一开始我们找一期节目再跟大家介绍短道速滑，但是说到这儿就简单提一下。短道一开始没有短道速滑，速滑是大道，就是荷兰人统治天下，大道啊，大道速滑。 对， 短道速滑就是从冰球场地而来的。 哦， 对，有了冰球之后，发现冰球场地这些人在打冰球，但有很多他不会打冰球，他喜欢速滑的这个朋友。那么在冰球运动员不打的时候，说我们能不能用在冰球场地，我们来玩一玩速度滑冰？ 哎。 所以呢，就结合冰球场地这一小圈，开始做速度滑冰，是由冰球球场的这种速度滑冰，最后变成了短道速滑， 这么来的 啊？对对对，就所以它很多活动都是挨着的，都是源于冬天太无聊了，冬天太无聊了，这些爱好运动的朋友呢，就琢磨我怎么在雪上玩出花样来，我如何在冰上玩出花样来哈。那接着来说冰球，加拿大起源。 加拿大起源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看这些冰球的这个就历史上的强队啊，加拿大也肯定是当中之一， 绝对 的发源地，而且 北美冰球联赛嘛， 对啊，玩的人也非常的多哈，这是 NFL 对啊，这是这个冰球的这个起源。当然，这个冰球其实它从这个开始有这个运动的雏形，后来一直到发展到有这种职业的。不能说职业比赛哈，这种成规正的比赛，有规制的这种比赛，其实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刚我们说这个1783年，开始了有这样运动，然后一直其实很快到了大概50-60年之后啊，有一些这个冰球所谓的球队啊，就开始大家很，尤其是在加拿大那个地方，就是他成群结队的就已经开始。玩这个运动，就是玩的人已经挺多的了。 对， 就是从这运动出现一直到流行，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就在加拿大，它的这个发源国，所以其实看到这个运动，它确实好玩啊，确实好玩。我知道，虽然就打过是吧？ 我打过， 打过冰球。 我认认真真的那个学过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放弃了 ，是吧？啊，因为它确实速度太快了，速度太快了。我当时，其实再说回到第一场我去看比赛啊，其实除了找球以外，我面临的第二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是认不清他们的队员，这个认不清来自于哪儿呢？就是他们更换队员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嗯， 你稍微一不留神，发现哎，怎么场上换了一波人？上一波人去哪儿了？ 对对对， 没有了。然后再一不留神，哎，又换了一波人啊！他们有好几个这个，应该是有好几个我们叫组啊，所谓进攻组、防 守 组哈，非常快的时间就上上下下，整个一队的人就全换，这跟其他的球类运动都不一样。 所以这也是不太了解冰球，或者说没开始习惯看冰球的朋友，看不懂冰球的非常重要的一是找不着球，第二个人怎么老换？ 对， 我们看足球比赛啊，原来足球比赛一场比赛只能换三个人， 是 现在好像是 换五个 了，可以到五个人了， 嗯， 你最多也就五个人，十一个人在场上加上守门员十一个人，你最多只能一个队换五个人，但是冰球不是，冰球这要说到冰球的规则了，冰球场上一共有多少人呢？一个队六个人 ， 加守门员， 但 是在冰球比赛中经常发现不要守门员的情况，守门员呢？被换下去了，换上了一位进攻的球员。 是， 说这怎么回事？就是其实冰球有门，但你可以不守。 对， 但其实足球其实也一样， 守门员也可以上去， 对啊，你看足球比赛好多守门员参与进攻了，最后是冰球一样，就是反正一队呢最多六个人，场上是12个人啊进行比赛，但是冰球一个队呢可以有20个人，就20个人都是可以在这一个队里边的，那这20个人呢都可以随时上下场， 对， 他没有一个说我举个牌，哎，我要换人了，换几号队员我要上，没有， 是 他完全是根据教练员的制定的这个战术计划和安排，随时上场下场，但是你说怎么判定这个人，说你哎这个人这方多了啊，7个人了啊，所以这就是在冰球规则当中，你要先下场的运动员来到这个自己的球队这一方，一只脚迈出，也就是你已经出这个冰面了，你的队员才可以进来，所以你看这个在 NFL KFL 这种职业冰球比赛当中，很多都是翻墙直接进，对吧？但其实他翻墙是违规的，应该必须从开的那个门出，他其实为什么翻墙，就是说就为了节省那个 上下的时间， 迅速的来进行切换。 嗯， 那刚才论论说到这一点，再接着给大家介绍为什么冰球会这么快的来反复不断的换人呢？我们就说到冰球比赛当中对于体能体力的要求。 对， 我认真真的学过一个月的冰球，认真的学过一个月。 为什么放弃了呢？ 太难了， 太难了， 太难了。就是它不像。怎么说呢，跑步你可以半路出家，你谁不会跑步呢， 是 对吧，冰球绝对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童子功的一个事儿 啊， 就如果你没有，别说一年两年了，大概5年，可能是一个起步，你没有5年以上的冰球培训的这种基础，你玩不了这项运动， 哎， 就是你真的无法参与， 是 第一你滑就滑不起来，就他先解决一个滑行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滑行是基础， 滑行，而这个滑行还不是说咱看的那个简，之前我跟论论聊过那个北京冬季的运动嘛，比如大家都喜欢到后海啊、什刹海啊，然后那个紫竹院呀、玉渊潭啊，冰面就滑滑冰啊， 对， 跟那滑冰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你只要往前滑会往前滑就行了， 对， 冰球要急停急转， 往前滑倒滑， 嗯 啊，就是他的那个冰上的滑行的技术要求太多了， 嗯， 而且要充满力量， 是迅速的转换方向， 嗯，迅速转换方向， 嗯， 第一次玩 是 没崴死我了， 对，确实是啊，因为冰球它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可以说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快速的这个上场下场，因为其实很简单，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体力跟不上， 体力跟不上， 体力跟不上， 嗯， 就是这一波人最多你在场上你看他们能坚持多长时间，我觉得一分钟都算长的，算 长的，一般叫做职业比赛他们有个叫40秒， 嗯嗯，40秒就直接上下了，因为你上场就进入到一种纯无氧的状态， 对， 完全无氧，就把你所有的这个能量全都消耗， 嗯， 一直到你的有氧极限， 嗯， 坚持不下去了，这时候怎么办，下场换一个波人上来， 对， 接着无氧冲， 对 啊，所以就是真的很难，所以这个滑行哈，就是第一首先能不能滑这么快， 嗯， 第二呢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是还有一个冰球的这个基础，就是除了滑行以外另外一个基础就是手上的活啊， 嗯， 我们手上的功夫啊，所谓叫手感啊，这个球感怎么样， 嗯， 每个球类运动其实都有球感，冰球也有球感，我当时采访过一个也是业余的一个冰球爱好者哈，但是在业余水平里面打得非常不错了，我跟他说因为他爸就玩，他爸就喜欢滑冰，而且他爸也喜欢打冰球，他从小受他爸的影响， 嗯， 说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干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拿球杆， 嗯， 就在家里哈，在家里的这个地板上， 嗯， 把冰球放在地面上， 嗯， 就用球杆不是在冰面就在地板上拨球， 嗯， 每天每天都在拨球，一直从小到大 练球杆 啊，几乎到现在他说每天还保持着这个习惯，就一直要拨球， 嗯， 他说这个就是我从小锻炼起来的所谓的这个球感是怎么样，就是很简单，比如说我们这个说练踢足球啊，简单最简单基本功培养球感怎么练，颠球， 颠球， 你看你颠球颠多少， 嗯， 比如说这个人能颠10个啊，那他球感可能也这接触足球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都说颠100个啊，这在业余里边球感就算还不错了，说打篮球什么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运球， 运球， 各种运球啊， 嗯， 冰球也一样，就是最简单的 控球 的控球啊，你得控制住这个球，不能说你速度快说我滑可以了，我滑行技术非常好，球我控制不了，这也不行哈，所以这两项基本功其实都很难，嗯， 是刚才论一边说我一直想说两件事啊，咱们也再回头再来说这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顺着这个论说冰球这项运动确实难啊， 嗯， 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在欧美的这个体育专栏记者曾经做过一次就是叫做评选， 嗯， 哪项运动对于运动员的要求最高， 嗯， 哦，叫综合要求最高， 嗯， 排名第一是拳击， 嗯， 啊，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他对于这个运动员综合实力要求非常高。 是， 其实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就是橄榄球和冰球， 嗯， 他有点不分彼此， 嗯， 橄榄球和冰球， 嗯， 他要求运动员的这个身体，首先你要会滑行，刚才说了， 是 不是简单的会啊。第二呢，你要有掌握这个叫曲棍球的这种技巧， 哎， 你得控球， 嗯，嗯， 同时在冰面上控球， 对。 第三你还要传切，第四有战术， 嗯， 第五有身体， 嗯嗯， 在北美冰球联赛以及大陆冰球联赛，也就是 KFL 和 NFL 这两个不同的比赛当中，职业冰球运动员的身高都是在1.90米以上， 嗯， 啊，你一看就是你迎面他们穿上那个护盔护甲之后，在你就是一堵墙， 嗯，是像一座山一样就过来了， 就在你面前就是一堵墙， 嗯， 就是这些职业运动员你根本过不去， 是 你想跟他们来产生这种冲撞。再说个简单的规则，冰球里面你看有冲撞非常激烈， 是，嗯， 你看那职业比赛直接把一顿都撞出场外了， 他们有那个护板嘛，直接就往板上去， 啊，撞， 对， 可以撞，身体是完全可以撞， 是， 唯一的要求是不可以拿你的球杆来勾对方的脚， 嗯， 就你不能绊人家， 嗯， 比如说他正在滑行呢，你拿杆去打他脚让他摔倒，嗯，这是不行的， 对， 剩下一切， 嗯， 基本都行， 对， 剩下一切都行。 所以你看，就是其实北美流行起来的这种运动哈，啊，其实我们就看到所谓的说这个，其实各个区域哈，啊，他们的这个运动文化也不一样。你看，像刚刚孙杨说的这几类，拳击啊、橄榄球啊、冰球啊，这都是在美洲地区比较流行的运动项目，他们都非常崇尚身体接触， 身体接触 啊，就是身体接触越剧烈， 嗯， 他们觉得这个运动会越刺激。哎，你反观我们这个其实亚洲区域人玩的运动，你看。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身体的这个冲撞跟对抗，当然这跟不同地区这个地域的文化它那么传统都有关哈。 对，这个咱们找时间再来说一下各个地域。哎，其实之前我们说过适合的运动哈。 对，嗯， 咱们这边比较是亚洲比较适合什么呢？比较适合非身体接触以及隔网类对抗。 是， 中间有一网，你别碰我，别碰你啊。 嗯， 但是咱要比看谁强 竞技 啊就隔网类以及非接触身体接触的这项运动， 嗯， 其实在欧洲， 嗯， 就是英国是很多现代运动的发源地， 对， 其实最早英国的贵族也就王室他们也比较推崇隔网类运动， 嗯， 绅士嘛， 打网球， 哎，咱别互相接触，包括乒乓球也 是 英国发明的，网球、乒乓球、高尔夫， 嗯， 对吧，这咱别碰， 对， 谁也别碰谁， 嗯，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现代足球其实也是英国的发源， 对， 但是足球我们要说到这个原来没有英超联赛，一直叫英格兰俱乐部什么大联盟， 嗯， 最早就是在英国的类似于像矿工啊什么工厂工人啊，就是类似于像蓝领， 哎， 他们玩的运动， 对， 绝对不是这个王室的贵族运动， 对， 他们有这个身体对抗啊。好，再说回到冰球，刚才说的一点，第二点你让我说什么，第二点我想结合咱们现在那个中国足球队来说我一踢中你乐什么，中国足球队， 因为想到最近正好好像在踢世预赛啊，在踢世预赛， 就是这事儿， 哎， 那天我一边在听我们体育广播的这个节目，早上的这个雄鸡唱晓，就说到中国队这个事儿，然后又说到跟澳大利亚踢嘛， 嗯， 其实就说到一个对于运动比赛的，我觉得不能用态度这个来说，其实态度都是认真的， 嗯， 职业球员不可能不认真，我就是对于比赛的理解， 嗯， 不一样， 嗯。 不能说认知，就是这个事儿理解不一样。 嗯， 我跟论论去参加比赛，包括咱俩来跑马拉松啊。 嗯， 我们讲的什么叫做，跑完， 嗯， 还有余力。 嗯，对，跑完还有余力。 哎，包括很多，你看，在中国的这些咱们的教练也说，就是大众比赛的这种教练， 嗯， 不说职业的，叫跑完还有余力。 嗯， 你这是对的。 嗯。 你跑完你都那样了，那不对， 对， 啊，那是错的， 是，嗯， 包括咱们做事的方法叫话到嘴边留三分， 嗯， 是吧？ 留出一些空间， 哎，对对对对对， 留出一些空间。 我觉得这不是体育的事儿，这是咱们的行为准则的事儿， 嗯， 要留有空间， 对， 这个空间可能咱们做到85%、90%， 吃饭都不能吃满饱啊， 95%，到头了， 哎， 不要做到100%， 嗯。 包括体育运动上好像也有这个，你上半场都这么踢，你下半场怎么办， 嗯， 或者什么事你要叫聪明的有脑子的去踢， 嗯， 我们是这样去解读这件事情啊， 嗯， 欧美理解不一样， 嗯， 我之前采访过很多这个包括咱们国家去国外生活，包括直接就是外国运动员，他说你不拼来干嘛呢， 嗯， 他们无法理解， 嗯， 我说你们为什么在终点有轮椅啊干嘛呢，是给这个特殊的残障运动员，他不是啊，就是给我们的，为什么要用呢，说因为你到终点你就一步都走不动了，我说不可能， 嗯， 他说我们要力竭， 力竭，嗯， 就必须要力竭才是他们来做这项运动的他们想做的这件事儿， 嗯， 所以就从足球上包括日常的训练上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在拼抢上，今天我还在听那个说中国队要打长传冲吊， 嗯， 啊，说放弃中场就打长传冲吊，这样比较好。其实长传冲吊最早是英格兰足球发明的一种方式， 嗯， 长传冲吊的基础是激烈的拼抢和铲球， 对，嗯， 就如果你没有这种疯狂的身体对抗和铲球，你打不起长传冲吊， 嗯， 就是。就又说回到冰球这项运动，为什么它在北美以及欧洲很多地方它非常流行？40秒的上场时间几乎啊就换人了， 嗯， 他到场上就是， 嗯， 我这辈子就这40秒， 就上来就耗尽你，上来就耗尽， 我自己就要耗尽，我耗不尽，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这40秒， 是，嗯， 包括说踢足球也一样，就是又说回到不能说态度，就是我们的行为准则好像不是特别的一致， 嗯， 在体育运动这件事上也不一致， 嗯，对。确实啊，我们从这个，尤其是跟澳大利亚那个第一场比赛，其实踢完了， 你看了？ 我看了， 哇，你可以啊，你 看 了 大概15分钟吧， 啊，那也行， 看到了，正好看到两个丢球 啊， 确实就像刚刚孙杨讲，就是很多情况之下，就是我们的这种对待体育的这种感觉吧， 嗯， 你看澳大利亚就完全不一样，就上来就。 对， 疯狂的跟你寻求身体接触， 对，他不管这事儿， 我一定要耗，我一定要耗尽，先把我自己耗尽， 我先把自己耗尽， 然后我也把你得耗尽， 对， 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冰球，我们说回这个冰球这个事儿哈，其实冰球，我觉得这种精神也是特别，所以说有很多人看这个冰球比赛都特别的疯狂。我们说，比如说有人看看 看比如说台球啊，那看网球啊，就很难进入到那种特别疯狂的状态。 对， 包括看足球其实也挺难，除非是一场特别特别重要的比赛， 特别激烈， 或者是特别关键的一个进球啊，能够把全场的这个热情点上。包括看篮球也很难做到那种特别的特别实时疯狂状态，但是冰球 这边 从头到尾那个冰球的观众都是一种极端疯狂的。我觉得这跟其他的体育运动好像也不一样，就是他好像比赛没有一个说很明确的一个高潮，就上来就是高潮， 他一直是高潮， 上来就是高潮， 他每四十秒就换人，一直是高潮。 对，因为所有的运动员上来就像孙杨讲的，我就这四十秒，我要耗尽我自己。那么他所展现出来的速度啊、力量啊，包括在场上的这种我们叫精气神啊， 对， 这上来就是四十秒，我就是全部啊，这样会把观众的整个情绪也会充分的调动起来。 是，所以这项运动就不会出现像原来咱们看那个篮球 NBA 的那个球星，后来不也来了中国青岛队去打 CBA 那个麦迪，麦克格雷迪，说永远是一双睡不醒的朦胧的双眼啊，老二眼搭着老二睡不醒啊。你看冰球运动员那个眼睛，我就跟鹰眼一样，就是两眼都放着光，到场下还那个冒着火的那个感觉。所以在这个比赛上，永远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叫做什么垃圾时间或者什么，他永远是在那种 对 非常疯狂的这个疯狂的逼抢当中。 嗯， 还有一项运动就是橄榄球， 橄榄球啊。 啊，橄榄球也是这样，橄榄球也非常的这个疯狂，每一次打阵，每一次跑，甚至过来就把你摔成两半的那个感觉哈。所以说到冰球，我们今天说了一个冰球的起源啊，英国人在加拿大发明的，根据七棍球来的这么一个冰球。那冰球后来又演变，根据场地呢又产生了新的叫短道速滑这个运动，所以都是挨着的。又说到了我们中国北京有昆仑红星队，那现在其实也在打 KFL 的这个联赛，参加大陆冰球联赛，每队上场的运动员是六名啊，球员有20名，可以这个随时的来上下场换人。 是。 大概说了一下冰球的这个比赛的规则，但其实冰球还有非常非常多可说的好玩的内容。 对， 我们找时间吧， 是 再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么中国冰球队最好成绩是什么？这个大家可以记着。中国冰球队在国际上最好的成绩，男子和女子加在一起，是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女子第四名，奥运会第四名，冬季奥运会的第四名，这是目前历史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接着来聊。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运动旅游达人翟若帆。你好。 Hello， 各位。 夏天在北京可以滑旱雪啊。 对。 体验是旱雪，一种是室内滑雪机。现在好多家啊，你就搜啊室内滑雪机，你就可以搜到好多地方。然后还可以学啊，还可以滑就是室外的旱雪，夏天去模拟一下冬天滑雪的这种感受啊，对于滑雪爱好者呢，稍微可以解一解馋，就是只能这样啊，但是呢也很有意思，因为像国家队很多运动员都是用滑雪机的方式来模拟，然后先做夏天的这种训练， 对， 它的仿真程度也会比较高， 对， 大家可以去滑。好了，那如果说大家不说我不想滑这个旱雪，我还是喜欢真雪啊，喜欢真雪的话，那就是在室内也有真雪的滑雪场，老牌滑雪场咱们应该都知道啊，在北京也有，然后呢外地在东北也有大型的滑雪场。现在如果到欧洲呢，也可以在阿尔卑斯山的雪线以上找到夏天滑雪的那个感觉。在法国有一句话嘛，叫一天两项，他可原话不是我这么说的，一天两项就是滑雪加游泳。 对 啊，就是一定我在一天之内完成这两件事儿，白天上午然后从山上滑下来，开车直接到海边，就是在尼斯啊就可以做到，然后在海里面游一个泳，算我今天这一天非常非常的完美啊，圆满。还有人说呢，说一天两项太少了，我们应该一天三项啊，说哪三项？说加上一个滑翔伞，先坐飞机啊，而是直升机啊，然后呢这个这跳伞啊，不是滑翔伞，直升机跳伞下来，跳伞，然后落在那个雪场上空定点， 然后呢，雪包一摘，伞包一摘，滑雪，哗、啊、滑到山下，然后开车到海边啊，开始游泳。 现在国内也有人开始玩，滑翔伞， 滑翔伞有，滑翔伞滑 雪，滑 雪怎么玩呢？啊， 它其实跟滑翔伞差不多，只不过它穿着雪板。 穿雪板， 对，然后从山顶上，其实就是它落地的时候，其实就是滑行。 那伞还带着吗？ 就带着啊。 伞还带着是吧？ 对。 哦，这挺有意思啊。 嗯。 那空中要雪鞋掉了呢？ 应该掉不了吧？掉只能趴雪窝里了。 嗯，很有意思。而且现在这个户外运动啊，我们现在玩的花样是越来越多。我们希望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多参与。多体验，说不定你就可以找到这种运动的快乐。包括若帆也不仅仅是滑雪啊，你夏天还玩自行车。 对，因为像冬天是滑雪场的雪道， 对， 到了夏天它都会把它改良成山地车的赛道。 嗯，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冬天滑雪的人到夏天都会去玩山地车。 山地车， 对，还是熟悉的雪道嘛。 嗯，还是那条道， 还是那条道。 冬天那可能就是那个野雪道，对吧？因为树林里面穿梭嘛，野雪道。 对， 那现在就变成了这个山地车和速降的一个赛道。 对， 现在崇礼都可以玩，对吧？ 崇礼现在有三家，一个是老牌的，可以提名吗？ 那可以说三家嘛，咱们就分别来说一下。 多乐美地， 多乐 是最老的。但是体验感又是最强的，还有新的就是我们的云顶滑雪场， 云顶， 对，云顶还有泰晤，对，他们都是请了国外比较专业的团队，然后修建的赛道，就是其实无论你是高手还是我第一次玩，包括小孩都可以骑着车从山顶上骑下来，因为它有不同的道，对 对，初级、中级、高级， 对， 可以让大家去 不同 体验啊，也不用带自己的车。如果你是一名初学者的话，你说我什么都没有，我连自行车都没有，但我会骑，也可以去。他整个刚才说那三个地儿哈，都可以租。 对， 你租到自行车，租到装备全套。 头盔、雪具，不，雪具。哎呀，我还是怀念滑雪呀、啊。 头盔、 护 甲、护膝， 对，什么都有。 对，看来还是想说滑雪啊。 回 到滑雪上啊，去 的 吗？ 对，那我是比较。怕就是这个珍爱生命的人，所以我无论到哪儿都是会戴头盔的。 对对对对对， 向我学习啊！ 对，滑雪要戴头盔啊。有时候你不是怕那个掉雪里没事儿，你跟别人撞上怎么办？ 怕鱼雷 啊！对，突然来一个人，你说一撞一起，头碰头，棒！这是最麻烦的事。 穿越了怎么办？ 啊！我有年去日本长野，哇，那个大雪下的，这真是。那个，我都好多年没有见过那样的大雪，每一辆车上面都是一个席梦思，就是车上面厚厚的一大层，那车带着那个席梦思去开，然后呢，上那个雪场呢，必须要装雪地轮胎， 对， 不然车上不去，就到那种程度，大家想想那雪得有多大啊！我就在那样的一个雪天里面。然后滑了雪，哇，感觉萌萌的，因为什么都看不见，你知道，全是大雾，根本看不见啊， 就好像在做梦，在梦中一样滑一样，像梦境一样。 有，他说还是找一个好天气，可能感觉又不一样。就是你是在下雪中滑，就是一直在雪下来，然后整个前面都是雾，你刚看不见，还等雪停了之后，就你可以看到好远好远的景色，再滑，又是一种感觉。 对， 下次找机会找一个天气好的时候啊。哎呀，好，日本说完之后，咱们再说一个地儿，还可以哪儿去？ 美国， 美国， 美国的，我去了猛犸湖滑雪场、斯阔谷滑雪场，不管是猛犸湖还是斯阔谷滑雪场，都是在太浩湖的周围。太浩湖应该很有名吧？ 它就整个是一个山脉啊，是吧？ 对，很多很多的滑雪场在包围着它。它那边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滑到六月。 啊， 它十月就开始滑，然后差不多能滑到六月。 那雪季很长啊， 雪季非常长，而且那边有一条特别特别有名的道，叫就是双黑道，高手才可以从上面滑下来。 双黑道啊， 双黑道特别的难。 嗯， 那边也有一个 习俗吧， 嗯， 就是我曾经看了一个影片，在那条道上他爷爷就是跳下来， 嗯， 然后后来他爸爸慢慢长大了从那儿 跳 下 来， 那他孙子从那儿跳下来， 哎， 就是好像是一个， 啊， 对，有点像成人礼的感觉， 啊， 嗯，当地的居民只要滑雪好的都要挑战一下，那个坡度特别陡，就是你基本上是悬崖， 哦， 对，基本上是悬崖， 我的天哪， 对，所以我是不敢的，嗯， 是刚才那个若帆说的这个体育的这种传承哈，我说又说回到咱们中国的这个体育上来哈，不管哪一项哈，我觉得现在乒乓球上是有传承的，啊，中国目前为止我能看到的哈，确实是在乒乓球上是有传承，其他的确实差一点。之前我问了一个打过美国美职棒，就美国棒球大联盟的一个球员，我说你们棒球在美国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这种流行的文化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打棒球？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说我的第一副棒球手套上，皮质的嘛，都是皮质的，上面有一个两个三个签名，他爷爷的签名，他爸爸的签名，他哥哥的签名。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副手套最早是他爷爷的，他爷爷用完之后不用了，那很节俭嘛，就我需要换新手套，这皮子还是可以用的嘛，签上个名，谁谁啊，送给你了，就送给他爸了，你用吗？然后呢他爸就用完之后呢也要买新手套了，但这也不扔嘛，因为这还能用，签个名啊，给他哥哥了，他哥哥用完之后也签个名换新给他了，就是传承的， 哇， 就一个手套一直传，他说不是说这个手套说我摆在那儿当一贡品，不是，是真用，真去打球，真是用。说我们的文化就能到这样一个地步，我就想着咱们那个乒乓球拍儿，哈，啊，有时候我记得小时候也是那样，就是这谁家人签个名给你吧，你再贴个皮子，表面换层皮嘛，底下大光板嘛，光板底下你要撕开之后就反复贴皮，反复贴皮，就可能这个稍微是有一点传承的，就是你刚才你说的那个滑那个 K12 那个道嘛，就爷爷下去了 K22 爸爸下去了，妈妈下去了，你也得下去。 对，其实说到体育传承，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内是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嗯， 比如说CB168、 嗯， 我看到好多冲线的选手都是或者是他跟他的女朋友，或者是他跟他的父亲， 嗯， 或者是他跟他的儿子共同冲线， 嗯， 我觉得那一瞬间让我特别感动， 是吧？ 对，而且在冬天的时候滑雪场也是，就是爸爸教儿子滑雪， 嗯， 无论是单板双板，你会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身影。 嗯，是，体育它代表一种，我觉得代表一种精气神哈，代表一个人的这种自信，然后代表着一种力量哈，啊，包括代表一种一份健康。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滑雪，咱们再多说几句。在澳大利亚，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冲浪的一个国家。在澳大利亚，每年会举办一个，就是当那个每年的潮流那个大浪来的时候，而浪高得有十多米的时候，说会有一个类似于像当地成人礼的一个活动，都不算比赛， 哇， 就冲浪。说在那一天，所有当地的认为自己特别厉害的特别勇敢的男孩或者女孩全都会去冲那个浪，每年只有一次那个浪来， 有点像极道者里的那个， 是，他真是那样的，他真是会有那样一个真实情况在， 哇， 就是体育能够证明你这个人究竟 O 不 OK 啊，而当地的话来说哈， 嗯， 好，那若帆分享了美国，那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除了美国之外还有什么地方的雪场也值得我们去体验。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就是惠斯勒，加拿大的惠斯勒，对，然后其实如果你不滑雪去也没关系，你可以去体验它那个叫 P2P， 它是两个山，一个叫黑书山，一个叫惠斯勒山吧，然后它两个山之间有一条缆车，那个缆车非常非常的有名，因为就是建设难度高，风景又特别漂亮，有时候你会感到那个看到那个缆车的底部是玻璃透明的， 哦，好吓人， 很过瘾， 嗯， 所以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然后雪道非常的多，即使下雪也不会很冷，所以也是非常好， 加拿大惠斯勒，这是 北美 、美国、加拿大，你就都可以玩了。 对，欧洲这边我喜欢 意大利、 法国，尤其要推荐奥地利。对，奥地利那边的雪场雪又好，然后它的旅游经费又不会很贵，住的吃的都不会很贵， 嗯， 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雪场，而且奥地利太漂亮了。 是，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这是环那个法国跟意大利应该环阿尔卑斯山。 对， 环阿尔卑斯山。奥地利沾不沾边啊？ 我们在奥地利滑雪的时候，就是一不留神说，哎，我们已经滑到了德国。对，就是这样。然后站到山顶上，那边是意大利，就是，然后那边是什么？就是很近，就真的是一不留神就出国了，就 那可能还都是阿尔卑斯山脉， 我觉得应该是没研究过， 就那一片啊，哇，太美了。那你去这些地儿啊，都是举办过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地儿啊。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举办过两届还是三届啊？两届冬奥会。对，那意大利这个法国就不用说了，第一届的冬奥会啊。霞慕尼嘛，就是在霞慕尼办的嘛。 对，霞慕尼有去滑过。 对，这法国霞慕尼就很贵了，对吧？因为它是属于他们当地的冬天的旅游胜地。 对， 嗯， 真的是一房难求， 是吧？ 对，其实最贵的是瑞士。 瑞士， 瑞士的采尔马特，尤其是圣莫里茨 啊， 特别贵。 有多贵？贵到真是不可接受那种吗？ 就是这样说吧，就是你可能在瑞士最繁华的都市的街道上，可能会看到像 LV 啊、爱马仕啊这样的一个大品牌的一条商街，但是在 滑雪场、小镇， 在小镇的那条街上，你所有的大牌都会有。 哦， 就是你由此可见来。圣莫里茨旅游的人群的高端程度。 住的有多贵？很夸张吗？一晚？ 每个酒店也都不一样嘛，但他的酒店都是一些老酒店，就是特别老了， 特别老。 对， 连锁都是插销那种啊。 那圣莫里茨应该是全欧洲第一个用电的一个地方。 是吗？ 对，它也是开启冬季度假的一个地方。对，因为是圣莫里茨一个酒店的老板，他其实是跟几个富豪的朋友打赌，他说说其实冬天你们来我们圣莫里茨也会感觉到很好。那几个富豪说，亲，你不要骗我了什么的，但是他真的是营造了那么一个冬季度假的一个氛围。然后那些富豪过来以后觉得，哇塞，太好了，可以打冰上马球，可以滑冰，可以去雪橇，就是各种运动。然后他们这样的一个冬季度假的氛围就从圣莫里茨开始慢慢的扩展到整个欧洲。 哇，是。其实说到冬天的这个运动项目，到了欧洲真是算是你知道滑雪的现代滑雪的这个起源地和发源地啊，那里面玩真是非常非常的多。刚才你提到的这几个地方都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经常举办的地方，这二十来届基本上差不多，这些地方差不多包了。除了日本、韩国举办过，然后呢，美国、加拿大，其他基本都是在欧洲啊，没有其他。然后2022年会在咱们北京来举办。刚才你说的奥地利这个国家呀，特别有意思，好像我哪儿都去过一样。奥地利是现在全世界人均雪道和应该叫人均雪道，对，人均雪道最长的国家。那在今年呢，北京跟奥地利又签了一个协议，因为它属于人均的雪道最长的一个国家，那么就是。在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奥地利应该是作为很大一部分的，就是雪场建设，尤其是雪道加上索道的，技术啊和相关设备的一个供应国家啊供应方，因为他们确实人均拥有太长了，有很多年的这个经验，而且奥地利 2022年是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曾经一度有传言2026年是让奥地利去接，啊，就是你再接一届这个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个举办，当地人投票就否决了。投票理由特别简单，特别简单，就是你来了，我们上哪滑呢？ 嗯， 我特别简单说，我们让这举办了有一个月啊，你们在这比赛，我们上哪去滑呢？当地老百姓没同意。 真的是我们在奥地利旅游的时候，我们住的几个酒店，他的老板全都是世界滑雪冠军。 是吗？ 对，然后你要问奥地利的其他人说你滑雪好吗，啊，我滑雪不好，我都没有得过冠军。只要得过冠军的人才叫滑雪好，其他人他们一般也都从什么1岁2岁就开始滑雪， 对， 都滑到3、40岁了，说哦滑雪不好， 没得 过 冠军， 就是很切记没得过冠军。 嗯，是，所以真的这个说到冬季项目，还在看他们那儿呢，就是发展的这个时间比较长，文化背景呢确实比较深，包括很多的刚才我说运动品牌，雪板、双板，包括雪服啊，其他的雪具，最早其实都是欧洲那边过来，包括现在。啊，现在可能就是单板的品牌可能，北美要多一些，但你说双板啊，其他还是欧洲多。 对，而且双板的对技术性的要求非常高。 是吗？ 对，所以现在双板基本上都是还是在欧洲生产。 嗯， 它的核心技术我们学不来。 就雪板那么简单一个雪板啊？ 对，双板，单板的话技术会比较简单。 为什么不就是一板子吗？我比较肤浅啊，对不起。 我之前去参观过奥地利的一个手工的雪板厂 啊， 它真的是从选材到，因为你的雪板看起来是一个板子，它其实里边好多东西，有什么布，有什么航空方面的，就那个一个什么什么金属丝要嵌进去，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布料要放进去，还有什么什么木头，多少年的木头，那个砌成多少毫米的木板要嵌进去，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是有一个工程师一样的人，他就是把一个板子放到那个压板机那儿，自己压两下，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那个是最关键的一步，来决定它这个板子的弯度。 哦， 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学不会的。 对啊，好像密度板哈，好多层往里一压咔嚓啊， 对， 其实没那么简单。那刚才我说我对于雪板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啊，这个确实算是一个手工艺的一个东西哈，半机器做成的，半加工成的一个半手工的啊，一个东西。其实滑雪就是雪上装备哈，雪上装备它的技术要求其实非常非常的高啊，包括雪道的设计建设，冰上的就是这个冬季项目确实是这样，包括我们说那个雪橇雪车那一条道，我们现在中国就没有。建不成， 那个技术要求特别高， 技术要求后期的维护成本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在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一条索道那个外国团队去建的时候，几乎他说就是1厘米1厘米那个雪道雪橇的那个道建出来的，因为每1厘米的要求，你的弧度、你的弯度，包括冰面的这种动物，包括对于水的要求，就水要结冰嘛，那个水的要求、冰质的要求、软硬度都极其的苛刻啊。 对，只要有一点就是误差， 它 那雪橇车就会偏离轨道，就是特别危险， 是吧？ 说 了很多这么好玩的冬季项目哈，我觉得现在是反季节说啊，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本来咱说说北京夏天哪可以滑雪啊，旱雪场是 OK 的，室内的滑雪场也有啊，我们可以去过瘾，体验一下哈。你可以先去崇礼感受一下什么类似于像山地自行车呀、速降啊，也可以找到一番乐趣啊。 对， 北 京周边现在新开了好多家雪场，除了老牌的南山呐、